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上周经历了我人生中基本上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通宵了一晚上完成的作业，第二天下午就要交了，结果却因为电脑突然死机导致功亏一篑，当时真的特别痛苦。不过好在老师非常理解的给我延长了一周时间。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去年让无数毕业生崩溃的永恒之蓝勒索病毒事件，希望大家以后都养成及时备份的好习惯吧。 我也想能轻松一点，想和他们出去玩，如果墨水灌得更满，如果铅笔削得更尖，是不是就能把灵感刺穿。嘿，我还是没灵感。嘿，作业还没做， 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4分。06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刚才许愿池当中的那首歌，作业还没做完，然后好像挡住了明天一样的那种感觉，正是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虽然现在坐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用声音来交流，陪伴大家一个晚上，但是心里面还是很忐忑，因为有一项作业没有做完。在心里盘算着5000字，如果一个小时写多少字，然后在多少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在自己不浪费时间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每次到了这样的时候，就会觉得心口很烦闷，就会想不顾一切，然后 抛弃一切的所有应该不应该，来自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往往有的时候逃避只是暂时的，一切没有解决的代办事项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那儿。但是不妨碍我们可以进行一下美好的畅想，所以今天就跟我一起来畅想一下理想的旅人吧。理想的旅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你心目当中的一段理想旅途会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和我分享。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首先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啊，或者呢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可以看到这个角度的杰克堂，可以看到这个角度的整个直播间的场景等等，并且可以在上面给我留言。我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直播间，比如说阳光下的影子、独独自熬熬翱翔，还有大点的坑啊，奋斗真累啊，北秋杯、李帅帅等等等等。看到你们已经进到了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来到了活力982，也欢迎你们和我一起来聊聊你理想中的旅途，理想的旅人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的话题。杰克堂的故事盒现在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为了亲眼目睹那些美的事物，逃避繁琐和不必要的对话，理想的旅人是一个人，理想的旅人不结伴。不管身处哪一座迷人的城市，拥有着哪一种绚烂的繁华，往往都有一条适合流浪的铁道，让浮华中的城里人获得解脱。车的空闲便跑往心之所向，看海望山，暂时逃离生活的压力。我在站台的位置望向已减速进站的火车，站台人并不多，我一个人安静地等待火车停靠。7号车厢刚刚好，刚刚找到位子坐下，就上来了6位女生。她们出现之后，本来安静的车厢顿时热闹了起来，一如春天归南的小鸟，直扎个不停。我坐在另一角，望向窗外变动的风景，心绪被他们的快乐所感染。马房顶、牧阳台、海湾里的鱼、铜钟、岩石上晾晒的披肩、橄榄的清香、桥后面的夕阳，你看，他们都在城外而不在城内。 说的话没有说，时间已走过，没有问为什么你想路过。也许我已经掌握等待的快乐，我不怕风雨折磨，只害怕爱的沉默。想你，渐渐忘记呼吸，眼里多了点回忆。哦，是否已失去自己？没如果，没 角落，我想一首你没有听过的歌，没如果，没线索，有一种难过，只要关于你，眼泪会掉落，这是什么？忘记呼吸，夜里多了点回忆，哦，是否已失去自己？角落，我想一首你没有听过的歌，没如果，没线索，有一种难过，只要关于你，眼泪会掉落，这是什么？ 来自郑中基，没听过的歌。听了一首没听过的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就好像是一个哲学悖论。理想的旅人，南部小城，不靠山，没有海，只有恬静。阳光照着我的脸，正午一点，周围路过的人们也是慢悠悠的步调。我悄悄定了一个外出的长周末，三天两夜。之所以用悄悄，是因为我一个不结伴的旅人。我在网上预定了民宿，在柜台前领取钥匙的时候被告知，房间是一个套房，里面有两间房，已有一位女生入住。点头，迅速拿了钥匙往房间里走。趁着外面的阳光，我想放下行李一会儿到外面走走。打开门，客厅里站着一位戴帽子的小姐，我们同住一房，互相望过，眼光擦边而去，确认过眼神，也确切无误地交换了彼此的信息。我是来放松的，别打招呼，别打扰，千万别有过多的不必要的客套。进到房间，一床一窗，一盏落地灯，简单又不失格调。收拾好行李，一点一刻，外面太阳正火热，趁机好好睡个午觉，把闹钟定在了三点，然后去散步。散步的时候如果选一首歌， So we were walking round the zoo in Barcelona. We were looking at some elephants and shit. We took pictures of the tigers, they were sleeping. And we were having beer by the bear pit.And the monkeys, they look just like us. They hug their children just like us. Their close eyes look just like ours. They climb real fast, that's not like us. And we're enjoying life, the zoo in Barcelona. We take pictures of a crocodile in the mud. We laugh at one big fat alligator sleeping, while we all know he could kill us all he could. And that gives us all adrenaline. It's like a roller coaster ride. knowing he could kill us all, but we're the ones looking at him. And that guy threw some bread at him, and we must be the best species, 'cause we can build weapons and obsess over things and the internet. But we wouldn't survive a swim next to him. Went back to the center, had some wine at a square. People were behaving badly, but there were no monkeys anywhere. People spoke of interesting things, but they were not aware of their own beings, of there not being any monkeys anywhere. And even if you knew it, it'd be too uncomfortable to care that there's really no sense there aren't any monkeys anywhere. I had a drink and watched a soccer game, then I forgot to think about why the monkeys are locked up and we are not. I had a drink and watched a soccer game, and then I forgot to think about why the monkeys are locked up and we are not. To think about why the monkeys are locked up and we are not. To think about why the monkeys are locked up and we are not. Why are they locked up and we are not? Why are they locked up? And think about why the monkeys are locked up and we are not. To think about why the monkeys are locked up and we are not. 三点一刻，一群鸽子在花坛里面欢蹦乱跳，广场北侧石道阶梯上坐满了周日出来散步游玩的人。这座小广场位于南部小城的中心，被上世纪的建筑团团围绕，像是由白色积木搭成的。我很想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喝一杯咖啡，但正巧遇到咖啡馆今日闭门。在露天的长椅上，一个醒来的流浪汉从一台老式半导体收音机里收听新闻，而我站在广场北侧的一棵大树下，环绕四周，无意看见了附近一幢老式阁楼里一扇打开的窗户，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年轻女人探出半身，冲着楼下笑得无比欢快。或许这个五彩斑斓流动的广场像一场正在上演的流动电影，我拿出相机却分不清哪边是风景，哪边是看风景的人。陌上花开，来自谭维维。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理想的旅人，理想的旅人在故事盒当中的这个女孩看来是不结伴的旅人，那你呢？晚上好，3158，看到你了。 陌上花开，路人不开，等浪蝶归来，天涯有远，落叶有情，舍不得 痴。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刚才听到的歌来自谭维维，陌上花开。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花椒里面突然多了一个外号，什么唐老板，这是怎么来的呢？关于推荐刚才有人说要推荐什么综艺节目，我必须要说最近真的忙得没有时间看综艺节目，但是我可以分享一句刚刚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个朋友分享给我的一句话。我们在聊天聊最近的近况，然后当说到一些比如说难以抉择的事情或者决定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建议，就是如果当你10年之后再回想起来今天的决定，你是否会觉得后悔遗憾，或者你是不是会依然做同样的选择，以这个作为标准，然后再来看今天的决定是否是你心之所向。说有点抽象，但是如果这个抽象的说法刚好映衬了你现在的心境，或者是现在某一些想不通的部分，哎，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和分享。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理想的旅人，你认为的理想的旅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四月来了，所以今天或者说本月的故事盒很多都是以理想作为开头的，因为四月好像仿佛就是一个和理想相关的月份，或者说很多人所希望的理想的季节，理想的月份应该像四月一样，不冷不热，柳絮还没有完全飘起来，然后还可以，当然今年北京的四月比较奇特，在一个月之内就经历了春夏秋冬四种节气，四种季节。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丰富和层次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所以理想的四月就要聊理想的生活，理想的旅人，理想的暧昧，理想的一切。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理想的旅人。有人说理想的旅人应该是随性随心的旅人，这是我的梦在雪里燃烧。谢谢你的分享。随性随心，好像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仅仅是一个旅人的状态。当然，我想，如果把旅途的含义无限扩大，再把它延伸开来，那么旅途就不仅仅是从某地到另一地的短短的旅途，而是人生的旅途也算是一种旅途，那么理想的旅人就变成了自己行走在这条路上的姿态。所以理想的旅人随性随心，这个答案我给满分。谢谢一脸阳光的骆驼的关注，也谢谢很多朋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了。欢迎你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用聆听的方式来和我神交。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窝在沙发里或者躺在床上，然后听着如我一样催眠的声音进入梦乡。或者如果你很好奇主播在直播间里的状况，还有直播间的形形色色的摆设的话，那也可以有以下两种方式来收看。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现场直播的状况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说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唐，块儿话音随机的是6个字。好，规定动作结束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环节，理想的旅人，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理想的旅人，刚才有人说理想的旅人应该是随心随性的，我同意。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我们边听歌边来想一想，思考一下你的答案。如果想不出来的话，今天天气好像不知道这会儿有没有起风，是不是可以看到漫天的繁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小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和感觉，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当你有疑惑的时候，就停下来然后仰望星空，好像那些星星一眨一眨的会告诉你答案一样。 City of Stars。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s this crazy feeling I had tapped out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never shined so brightly。 十三位场控说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理想的旅人。理想的旅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状态呢？可以发散一下，这个旅途可以是短短的一段长途旅行，或者也可以把人生比作是一场长途旅行。而在人生这场长途旅行当中，理想的旅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所以十三妹啊，设备好专业是吧？对，因为我们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青年 FM98.2 青年广播。好，突然间正经了一下，然后就回归到更适合夜晚的状态，来聊理想的旅人。我们先把刚才没有讲完的故事和继续下去，也期待你的答案。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下午5点钟，声音伴着雨点纷纷飘落在小城南边的河面上，带着历史感的声音慢慢融化在空中，余韵渺渺。我一个人慢慢地往前走，感觉十分自由，可以选择或者沿一条老街往东走，再顺着河边一直走到东边的一个小教堂，或者直接抵达左岸，坐上一艘小船缓缓滑到对岸。我正要做决定，一辆小摩托车的轰鸣声打断思绪，映衬出随后重返宁静的全部价值。一个背着橙红色旅行包的人走在城南的一座桥上，与我擦肩而过，桥上行人的影子清晰可见。于是我做出决定，顺着河边去小教堂旁的一条小巷，在那儿有一位穿着陈旧拉小提琴的艺人，站在有屋檐遮蔽的背阴地，专注于左手的指法，正在演奏欢快明朗的曲子，与我心里的独孤形成鲜明的对比。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这儿的缘故，一切只是为了道别。无论我走过哪一条街，都是为了说再见。重要的是，我曾和你一起在这小巷深处漫步，我们一道观看风景如此之美。 醉，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再。 其实又何必在意一个人旅行理想并自由，只是与你一起的过去总在诱惑，只等现在变成过去好了。旅行其实是野蛮的，不断的处于失衡的状态，除了空气、睡眠、做梦、风景、天空这些基本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属于我。就像你曾对我说，所有的一切如果想要天长地久的下去，就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理想的旅人杰克唐的故事和讲完了，有一点悲伤的故事是吗？好像想起了陈奕迅的那首好久不见，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理想的旅人应该是享受所有的状态的，既享受不结伴的一个人独自前行的那种孤独感，也享受有朋友的陪伴，有亲人的陪伴，或者有爱侣的陪伴的那种一起同行的感觉。只要记得现在此刻认真的去感受就好了。突然想起来，说到这儿想起来，前段时间看到大学的同学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已经晋升当爸爸了，然后就发了信息恭喜他。他说其实现在完全是很懵的状态，自己完全没有进入到当父亲的角色和状态，觉得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当妈妈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感性了起来。有的时候幸福就像风一样，你需要停下来，然后你才能够感受到风吹过脸颊的时候的那种清爽感。如果太忙于赶路，太急于做一个旅人的话，可能是欣赏不到旅途上的风景的。看到了花椒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比如说老孙，对，没错，这正是就是真实的电台直播的场景。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呼个台号无声，谢谢，听着让人舒服。其实看到你们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虽然看不到你们的脸，但是就好像那一个个的名字，一串表情符号，哪怕是一个代号，都变成了一个像是你们的样子。虽然没有鼻子眼睛，但是也会去想象在直播间，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却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其实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作为电台主播，很多的时候是要靠强大的想象力的，因为当你没有办法去看到是谁在听你说话，是谁此刻在跟你听着同一首歌，可能有一种心情上的共振，你会去想象他的样子、他的状态、他的姿势、他此时此刻的心情。谢谢无伤陪伴你，哇，也谢谢你的金话筒。而现在科技发达，科技改变生活之后，会看到在直播间当中真的有你们的存在，看到了你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还有送的礼物，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来一起听首歌。听什么歌呢？ 啊，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会不太一样。可能在某一个人生的重大节点上，也会选择向左向右，又或是几个人生的岔路口，不同的方向。但是有一点可能是大家都会体会到的，就是在我们刚刚人生的起跑线，或者说人生的旅途刚刚开始的时候，先来听听这个像是风铃一样的轻巧的声音，它会勾起你什么样的画面呢？歌词当中所描述的那些场景，你是不是也能从记忆当中搜索到那些影子呢？少年锦时，来自赵雷。那个叮叮当当的声音就好像是自行车铃声，然后你会发现穿过那条路右转，就会看到那个卖冰棍的老奶奶推着手推车，再往前走几步是儿时的玩伴。 要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荫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这满花束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个爱很简单的少年锦时，来自赵雷。一定要把最后的鼓的那个声音啪的一下，哪怕是那个延音，也要把它有一种结束感，就好像是一种仪式。因为听歌不一定只是听歌词的那个部分，听旋律的那个部分，所有的配器他们好像都是在歌唱，用他们自己的震动的频率。这是我听歌的态度，分享给你。你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对，找到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几个字，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看到了无双不停地在和我互动，好开心。播到11点钟，我们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下一次再见呢，就是周六的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对，十点答录机的播出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日的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只不过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是一位叫做周准的帅气男生相伴，那到周六日的时候就是杰克堂来和大家作伴，听听歌，聊聊天，聊聊理想。聊理想，这不是应该深夜的时候最应该聊的话题吗？只不过好像这旁边缺了一个酒杯。说到理想的旅人，理想的旅途，理想的旅行方式，可能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比如说据我所知，有的人是会把自己的旅行每一个途经的点都安排的周密的要命，比如说几点起床，然后坐多长时间的车赶到哪里，于是可以看到什么，再接下来坐多长时间的车，然后再去哪里吃饭等等等等，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计划表。有的人是享受这样做计划的过程的。然后我记得当时问这个朋友说，哎，那如果假如说你没有按时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后面岂不是就都脱掉了？他说为什么不会按照这个计划来完成的，竟让我无语凝噎。可能我跟他是刚好相反的一类人。当我决定去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通常我只是决定我要去到这个地方，但是接下来具体的行程就不太会做安排，而是根据每天的心情，前一天晚上的生物钟，然后来决定第二天要去哪里，要到哪里去，以及在某一个地方停留多长时间。不管哪一种，其实都没有所谓的对错，有一种方向感，有一个大的方向，但是这个大的方向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旅途的节点又不给自己规定，可能会走得自在一些。但是如果是一种计划周密的，把每一个沿途的坐标都设定好的人，也许会走得更快一点。不管是走得随意一点，还是走得更强劲有力有方向感，这都是你的选择。理想的旅人，你说了算。对，周六见，让我们周六再见。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来做个选择。还有两首歌没有播，但我选择这一首。无论在旅途上的你变成了什么样，是否饱经风霜，我都想要对你说，And I love you so.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how I've lived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How long they love life began again. That day you took my hand. And yes, I know how lonely life can be. Shadows follow me.